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05集，新来的书生。 说起来，吴一霍是不是会射箭呢？ 正跟小四子分一个柚子吃的龙桥广突然开口问，众人刷啦一下转脸看他，广爷嚼着柚子不解地看众人， 干嘛？ 众人盯着龙桥广看了一会儿，都默契地干别的去了。赵普踹了他一脚：“ 你跑来干嘛？回你自己家去。”“ 你貌似也不是开封府的好吧？”“ 家属。” 赵普一指公孙，公孙白了赵普一眼，众人也摸了摸下巴，貌似哪里不太对。赵普眨眨眼，胳膊往一旁挪了挪，指住小四子，那意思：“家属。”小四子眨眨眼，点头：“ 嗯，对的，家属。” 众人想了想，下意识的又去看白玉堂。白玉堂这会儿正看天尊默默塞过来的白条，上边是他今天输给红九娘他们的数目。白玉堂将条子交给了陈修，陈修点头，揣着条子跑了。魔宫众姨妈都点头：“家属啊！”展昭和殷侯都扶额。这时就见包大人走了进来：“ 再商量去太学教书的事情啊。” 众人一愣，白玉堂和展昭搔了搔头，几个老人好奇地看众人：“ 教书？ 正好林夫子这几天在安排新学季的课程，皇上貌似已经叫他一并安排了。” 说完，包大人乐呵呵地走了。殷侯、天尊他们都好奇地看几个小的：“ 什么意思啊？”“ 啊，周身收效也太快了，可恶呀！”这下没有转换余地了。 而这会儿，一个头两个大的还有林老夫子。老夫子搔着头看着赵真给他的要来奉旨教书的人员名单，简直哭笑不得。老头总觉得新太学有再塌一次的危险呢。这时有人跑进来禀报：“ 老爷，有人找你。”“ 这么晚了，是谁找我呀？什么人呢？”“ 不认识，好像是从外地赶路来刚到的，他让我给您一封信。” 来人将书信递给林夫子。老头接过信打开一看，就见信是一个老友，原本的翰林院学士陈子贵写来的，向他推荐一个书生来太学念书。书信上说，这学生是陈子贵一个朋友的儿子，家人过早早逝，不过此子绝非凡品，乃是难得的人才。他参加地方试的成绩到了入太学的标准，虽然不是名门之后，但太学也可以收平民子弟，只要有人推荐。于是他向林夫子推荐此人。而且陈子贵信上说，这人十分有趣，且与林夫子有缘，希望林夫子可以照顾一下他在开封的生活。林夫子看完书信赶忙吩咐：“ 请他进来。” 放下书信，老头倒是挺意外的。陈子贵为人清高，并且曾经任职翰林，地位非同一般，他甚少推荐什么人。这么多人里头被他夸过是难得的人才的，据林夫子所知，只有当年的包拯。能得他亲自推荐，可见此子有真才实学。林夫子是求贤若渴，就很想见见这书生，同时他也有些疑惑，什么叫这书生跟他有缘？没一会儿，管家就带着一个挺拔清瘦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出乎林夫子的预料，他原本以为这年轻人会是一个跟包岩差不多类型文静灵慧的书生，又或者跟王琦似的儒雅敦厚。 可走进来的这个年轻人让林夫子怎么都没法跟文生公子几个字联系起来。就见他身高甚高，跟歌青差不多了，身材也挺拔，穿着一件修身的黑衣，外边白色大氅，打扮简直不修边幅，一头栗色的短发，一手提着个行囊，另一手提着个酒坛子，慢悠悠就走了进来。年岁倒是看着只有十七八，白净皮肤，样貌出众，一双丹凤眼，高鼻窄颊，漫不经心的样子，该怎么说呢，像个好看的流浪汉。林夫子此时脸上一定是十分震惊的表情，那人显然也在打量眼前这位老头。林夫子慈眉善目的，一眼看上去就是个有学问的老头，不过看样子应该挺古板的。那少年对老头一挑眉，伸手将那酒坛子放到了凌霄眼前的桌上。 见面礼。 你是？ 我叫凌霄。 凌 云霄的霄。 林夫子终于明白了陈子贵信中说的跟他有缘是什么意思，名字同音呢，这可是逗了。林夫子点了点头，也觉得自己表情可能有些失礼，就开口让。 啊，请坐。 少年放下行囊在椅子上坐了，管家给他端上茶。林霄看了一眼少年的行囊，就见是十分简单的一个包袱，一把伞，还有一根长长的布包，看着似乎是刀或者剑。林夫子又打量了一下那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这少年总给林夫子一种跟展昭白玉堂接近的江湖气息。 林公子会武？ 林霄眨了眨眼，看到林霄看着那根布条，就伸手一抽那布套，里边并非是刀剑，而是一根长长的竹箫。林夫子恍然大悟，觉得他可能也是想太多了，但是又好奇， 这箫貌似比普通的箫要长一些啊。 长的用着顺手。 这话说的语调也不像是个念书人呢，陈子贵这是跟我寻开心不成啊。那个林公子家住哪里？家中可还有亲哥？ 我是杭州人，爹娘是做伞的，十年前过世了。 林夫子点点头，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林霄放在包袱下边的一把纸伞。看了一眼，林夫子微微皱眉，那是一把白色的纸伞，伞上画了简简单单一株雪竹，旁边还写了一个竹字。林夫子站起来盯着那把伞看，不自觉的就走了过去，伸手拿起来。林霄这会儿正左右看，坐没坐相，不过林夫子完全没在意，而是将那把伞打开，看伞面上的雪竹图以及那一个竹子。良久，老头抬头问林霄， 这伞是谁做的？ 我做的。 林夫子眨眨眼，又低头看伞，心中感叹， 书画双绝呀，这个竹子简直完美无缺，又带着一股狂卷之气。 你喜欢啊，送你。好饿啊，有没有灶房，我削碗面吃。 这么贵重送我可以吗？ 少年被老头逗得直乐。 贵重什么，做起来很快的，总共梅兰竹菊四把，一把换了盘缠，两把换了酒喝，你喜欢有空多给你做几把。 林夫子双眉一挑，少年就站了起来。 吃面？ 吃什么面，走，请你吃好吃的去。 老头将伞放下，一把抓住那少年，拽住那少年跑出门去太白居，给点了一桌酒席。太白居里，林夫子拖着下巴看着眼前少年大口大口吃饭， 食量不小啊。 太白居里的伙计还好奇呢，林夫子这是从哪儿找来的饭桶啊。正吃着饭，那少年突然抬眼看了一眼窗外，盯着某个方向发呆。 林夫子见他停了，就转眼顺着他看的方向望过去，窗外黑漆漆的，此时毕竟夜深了，什么都看不到，不过远处开封府里那座嚣张的喵喵楼高耸入云，林夫子以为他看楼呢。 那楼是开封府的。 林霄愣了愣，又塞了个四喜丸子到嘴里，嚼着吃的吩咐伙计， 哎，关一下窗户，夜里风大。 小六子跑上来帮忙关窗户，林夫子端着酒杯喝了一口，挑眉， 好酒啊。 林霄塞了满嘴吃的，指老头那意思，好喝吧。老头哈哈大笑，觉得陈子贵真心不是逗他，而是给他送来了个奇怪又好玩的小朋友。吃完了饭，两人刚出太白居大门，迎面遇上了带着一支皇城军人马回府的欧阳少征。欧阳在开封吃了宵夜之后，就带着淳华一起回府了。此时淳华正坐在马上打瞌睡，欧阳少征一眼瞧见了林夫子和一个年轻人，就纳闷，火麒麟坐在马上跟老头打了个招呼， 哎，夫子，大晚上的出门怎么随从都不带几个？ 就几步路而已，带什么随从？ 欧阳点点头，看凌霄身后的少年， 哦，我一个外侄。 欧阳点点头，一拍正打瞌睡的淳华，淳华惊醒，揉着头下意识捂屁股。欧阳少征无语，示意他跟林夫子问个好。淳华赶忙跟林夫子行礼，欧阳让老头尽快回家，还吩咐了几个士兵将林夫子安全送回宅邸。林夫子乐呵呵带着凌霄走了。凌霄边走边回头看远走的皇城军人马， 听说过吗？先锋官欧阳少征。 火麒麟。 他身边那少年也是太学学长，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我明儿介绍他们给你认识。 凌霄点了点头，突然问老头， 老爷子，你不怕我是坏人？ 哎，你是子贵介绍的，怎么会是坏人？ 没准信是捏造的呢。 字如其人，老头我别的见得少，书画可见得多，你绝不会是坏人。放心，你在太学念书就住在我家里，住多久都行。 林霄跟着老头往回走，过转角的时候他脚步稍微慢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一条黑暗的巷子。林霄眼神冷了几分，带着一份淡淡的杀气，随后不经意间他已经回过头，继续跟林夫子回府。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